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嗱，呢一集系第十八集。咁啊，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啊《容共与清党》，讲到而家第十八集都系容共。咁我啲同事问我几时先清党啊？系咪？咁前面做咗十八集啊？呢集就有清党两个字啦。呢集嘅题目叫做《检举弹劾》。共党分子条副题就是国民党清党前奏，清党的前奏。咁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呢个节目长咧，就嚟完啦。而家就系因为用共讲到七七八八，而家就到清党两个字出现喺度标题度，但系实际都唔系讲清党。咁我哋上一次就嗰一集就系讲，大家估估下，但系跟住揾证据，证据就揾到啦。就是呢個共產黨中央兩份文件，係嘛？一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文件，一份咧就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決議嘅文件，係嘛？咁上次我哋就講咗嗰兩份文件，同埋講咩呢？就講除咗即係呢兩份文件證明咗共產黨即係喺國民黨即係內部嘅嗰啲陰謀之外咧，即係佢哋加入國民黨嘅陰謀啊，咁啊等於係敗露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公開的或者秘密的，他們都發表了很多言論是破壞國民黨。那我們上次講了有三種類型，那就講了兩種類型，第三類型就講得比較少一點。那我們這一集呢就前面稍微講一下，就是那個所謂第三類型，就是不顧國民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那然後呢就發表一些有利騷俄和共產黨的言論。咁呢啲言論呢，其中最重要嘅呢，我哋上次未講嘅就係關於呢個蒙古嘅問題。呢啲喺國民黨裏面嘅呢啲共產黨人，佢哋嘅立場係咩呢？國民黨當時嘅立場係咩？係好清楚㗎嘛，係咪？自從嗰個加拉罕宣言宣布咗之後，係咪？因為你蘇俄放棄在華權，即其中包括呢個蒙古，係咪？外蒙，係咪？咁所以即係这个立场是很清楚的，是吧？但是你的共党分子在这个所谓蒙古的立场里面呢，就跟国民党呢基本上是南言北前。我们之前都讲过，苏俄他说放弃在华的权益，包括蒙古，是吧？就是，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要染指这个蒙古，表面一套，内里是另外一套。那在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共党分子，他一定是要紧跟这个第三国际的嘛，是不是？他就是明一套暗一套啊，那你的共党分子又要遵守他这个第三国际的明一套暗一套的做法，是不是？所以这种跨党呢是有问题的。你俾佢入嚟国民党，佢又保留翻共产党个党籍，保留翻个共产国际嘅党籍啊！咁佢究竟听共产国际讲啊，定系听你国民党讲咧？咁好啦，共产国际同你国民党合作系嘛？甚至派啲人嚟做顾问啊！呢个国民党改组嘅时候，个顾问就系包罗廷系嘛？咁佢直情系伸手干涉你个国民党个党务嘅，去到呢个地步嘅。咁当时只有孙中山一个人可以制衡佢嘅啫，系嘛？如果啲黨內同志對鮑羅廷有唔同意見嘅時候，只能夠話俾孫中山聽，孫中山就捉呢個鮑羅廷兩個咧，就閂埋門喺度，即係講點佢。通常個方式就係咁樣嘅，係嘛？咁好啦，而家你啲共黨分子散播呢啲言論，係嘛？ 即係除咗破壞國民黨嘅形象之外，仲同國民黨嘅立場咧係有抵觸嘅，係嘛？咁上次就講呢個第三類型咧，我哋就冇講得好仔細，今次就再詳細啲講。嗱，根據呢一個國民黨嘅監察委員張繼嘅指控咧，就係話咧，呢個中俄交涉，凡係由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嘅黨員，就不顧本黨黨意，無論在何地者，皆一致主張北京偽政府承認蘇俄簽字於王正廷、加拉漢所以之中俄協定，即承認北京為正式政府。嗱，講到呢度咧，我哋必須要即係提一提嘅咧，就當時中國嗰個形勢咧，即係話呢個推翻滿清之後，係嘛？喺民國初年咧，即係老實講，呢、這個所謂國民黨啊，基本上就唔係一個即係統治當時中國嘅所謂我哋而家用即係所謂用歷史嘅語言就叫正朔啊，咁啊，咁你話你自己係正朔，但係外國人承認嘅咧就係北京政府。咁當然前面有好多背景啦，咁大家即係睇下書你就知道啦，係嘛？咁點解會形成一個軍閥割據嘅局面？就係因為其實辛亥革命只不過因為啲新軍啊叛變，滿清嘅新軍叛變，先至令到你一夜之間啊，即係啊，所謂武昌首義就咁樣嚟嘅。之前搞過十次。系嘛，次次都啊十次起义，次次都失败嘅，系嘛？最有名嗰次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咁啊，大家即系读历史都读过噶啦。咁所以有一个好四分五裂嘅局面嚟噶嘛，因为孙中山让咗个总统俾袁世凯啊嘛，只要佢逼清帝逊位，佢就让个总统俾佢，因为佢拥有军事力量，系嘛？当时孙中山领导嘅呢啲革命团体系冇军事力量。咁為求嗰個國家安定，咁可能又制定呢啲咁嘅所謂臨時約法啊，咁等等啊，希望可以約制到呢個袁世凱。咁不久佢就稱帝，袁世凱稱帝之後又將軍復辟，咁成個國民黨啊，即係基本上就已經係完全喺中國裏邊啊，佢根本嗰個力量係好難同呢啲所謂北洋軍閥相比，所以當時嘅中華民國政府就係北京政府，咁啊，但係國民黨嘅立場好清楚嘅。佢係認為呢個係偽政府啊嘛，係嘛？咁所以當時呢個蘇俄表示對中國友好，咁佢交易嘅對象、談判嘅對象就應該喺南方嘅呢一個即係國民黨當局啊嘛，就唔係北方嘅北京政府啊嘛。咁所以呢個就叫偽政府就咁樣嚟啊，係嘛？咁所以呢個監察委員張繼咧就指控呢啲即係國民黨裏邊嘅呢啲跨黨分子，即、就、係、是、共產黨人啊，即係嗰個中俄交涉咧，係嘛？就佢哋主張北京偽政府承認蘇俄簽字於王正廷、加拉漢所以之中俄協定。咁啊，王正廷就代表北洋政府嘅，啊，加拉漢就代表俄國政府嘅，啊，呢個中俄協定就承認北京係呢個正式嘅政府，係嘛？咁呢個就一樣啦，係咪？另外咧就係呢個共產黨嘅社會主義青年團，即係加入呢個國民黨嗰啲人咧，基本上就違反黨紀，承認呢個北京政府，係嘛？咁孫中山知道之後咧，就做咗一啲裁事咧、裁決咧，就話叫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咧查下有冇歧視，係嘛？然後就再決定咁。咁於是就交俾呢個中央委員執行委員會。咁啊，中央執行委員會咧就交俾呢個中央監察委員會去審查。咁中央監察委員會咧。就呢一個咁嘅孫中山嘅才事咧，佢哋就整理埋嗰啲其他檢舉共產黨嗰啲電報啊，或者嗰啲文章啊、信件啊，係嘛？咁就交去呢個第二次全體中央執委會咧，就去處理，係嘛？嗱，呢個就關於個中俄協定啊。除咗呢個中俄協定，你呢啲所謂加入。國民黨嘅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呢啲團員咧，對於呢一個外蒙嘅問題啊，嗰、個立場又同國民黨咧完全相反，係嘛？ 即係呢啲共產黨人係完全企喺蘇俄呢一邊，主張呢個外蒙咧應該有自決權，要允許佢獨立，係嘛？同時就用佢共產主義嗰種理念，就話咧，你要收翻外蒙咧，當時嘅中國政府要收翻外蒙，或者你國民黨政府主張收翻外蒙咧，呢個係一個帝國主義思想，係嘛？好啦，咁呢一個立場咪同孫中山個民族主義嗰個基本立場，同埋國民黨嘅政綱，同埋對內政策所揭示嘅原則係完全違背嘅，係嘛？嗱，孫中山當時嘅立場係咩咧？國民黨嘅立場咧，就始終認定外蒙古係中華民國領土，蒙古人民咧就係中華民族嘅構成分子。所以佢喺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同嗰個岳飛，或者係蘇俄嘅代表發表呢個聯合宣言嘅時候咧，亦都講得非常之清楚，係嘛？佢要岳飛公開宣稱啊，蘇俄係冇侵略呢個外蒙嘅意圖，係嘛？到咗民國十三年，即係一九二四年嘅年頭嘅時候咧，咁就蒙古就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啊，都有代表嘅，係嘛？咁亦都即係。嗰陣時即係外蒙獨立咗啦，係嘛？咁其實蘇俄都一路想染指呢、這個即係外蒙，係嘛？嗱，嗰個所謂已獨立嘅意思就係、是、你話佢係中華民國嘅領土，但是當時控制中華民國嘅嗰個政府就係北京政府。而家呢個立場就係你國民黨呢個南方政府，即係嗰個所謂呢、這、一個對外蒙嗰個立場嚟嘅嚇，咁呢個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共產黨加入咗國民黨，咁你係咪應該站喺國民黨呢個立場？係嘛？蘇俄能夠爭取到孫中山嘅即係認同，然後合作係嘛？咁都係因為你放棄外蒙啊，即係放棄在華嘅權益。對外蒙古呢個立場就係、是、你都要承認外蒙古係中華民國嘅領土，蒙古人民係中華民族嘅其中嘅組成分子之一，係嘛？漢滿蒙回藏啊嘛，曾經提過五族共和噶嘛，而孫中山嘅民族主義就係即係嗰個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就包括漢滿蒙回藏同埋其他啲少數民族。就冇话边个大边个细，系咪？所以孙中山嘅民族主义系以呢个仁爱为基础，系咪？济弱扶倾啊，呢、這个大家睇民族主义你就睇到嘅，佢唔系侵略嘅，佢亦都唔系话喂要控制，即系就算蒙古又好或者西藏也好，孙中山嘅立场亦都系好清楚嘅啊。咁当然咧就系要统一啦，系咪？佢所以到今日为止，共产党仍然系非常之称赞孙中山。當時嗰個所謂民族統一嘅立場，係咪大家嘅睇法一樣？今天嘅共產黨，佢借孫中山嚇，即係當年嘅所謂民族統一嗰個立場嚟表示自己係孫中山嘅繼承者。但係當年你共產黨喺孫中山嘅領導底下，即係第一次國共合作，你就唔係，你係企喺蘇俄呢一邊，係咪？你是主張呢個外蒙可以獨立，要俾佢自決，呢、這個同國民黨當時嘅立場基本上就係完全相反嘅。休息一陣。